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话疫情会有咗啊？啊，啱嘛？ 啱 啱啊？即系你话而家今日六出街嗰日，六月十 唔止啊，廿几 号， 直接六月尾啊！ 你话要我讲香港疫情，我点讲俾你听啊？但系唔好意思，台湾有疫情啊嘛？台湾嘅疫情系嚟自咩地方？知唔知啊？ 是印度变种定系美国变 英国变种嘅英国变种嘅 英国变种。 咁喺边度爆出嚟啊？ 曼华区。 曼华区， 因为我听啊，你以前个老细啊，萧生。 哦，萧生讲嘅。咁你系其实你知唔知系其实嗰个过程系点样咧？ 唔系嗰啲阿公唱阿婆， 唔系。嗱，我讲先，我够嘅。 阿公点啊？ 有一个台湾狮子会嘅朋友。 系。 啊，系啦， 台湾狮子会 系啦，跟住咧就去咗曼华区嘅一啲俱乐部啦，阿公店， 系啦，阿公店 ，OK， 我知道啊，我听萧生， 等等等等，我应该问下你啊，萧生讲乜嘢啊？因为萧生讲嘅嘢咧，同我知嘅嘢咧就有啲唔同啊，因为阿萧生未去过啊嘛，啊，我应该未去过啊。你都咁嘅年纪应该冇得用啊，嗰啲去唔到啊，阿公店啊，即係唔係几十年前阿公店啊嘛，阿蕭生讲嗰啲係讲緊几十年前嘅阿公店啊嘛，而家我係讲而家嘅阿公店啊嘛，点解一个狮子会嘅人都唔係穷啊， 即係有啲地位囉。 唔係穷啊， 係 一定唔係穷啊，呢啲咁嘅人係咪先。如果是阿公店啲咁平嘅，即係其实阿公店係乜嘢，以前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啲阿公退撚咗休，攞住几千蚊退休金，即係嗰一皮嘢台币退休金，即係圍起上嚟三四千蚊退休金，咁每得閒就去啲阿公店嗰度玩摸摸茶，唔係嗰度起下啲摸摸茶，係真係摸摸茶。OK， 是喝那些茶摸摸茶渣渣摸摸 ,OK, 是啦，老蕭讲那些呢就是十几二十年前。 十几二十年前。 的阿公店玩什么啊，摸摸茶。 这样啊， 是啦。 即是我听他的事错了。 老 蕭。即是不是旧资料 啊，蕭生怎么讲啊， 老人家咯，平地咯，老板娘啊，老一点咯，那啊。可能好多嗰啲叫做年纪大啲，即係可能嫁咗去台湾嘅即係 南妹 或者越南妹咁，即係类似 越南妹又有係啦， 即係总言之係外来，即係好少台湾本地嘅， 係好少， 即係听佢讲係咪，即係有冇错， 唔係都有嘅，其实都有，因为其实台湾未禁工厂㗎嘛，都有啲老啲嘅，其实喺嗰边其实根本就係一个八国联军嚟嘅，係呢有啲外地嚟㗎啦，呢啲都係本地嘅 ,ok, 咁嘅。就通常是呢中女。 是。 即是我讲是以阿萧山他所讲的，即是那些啱他玩啲啦，啱他玩啲啦。咁样啊。即是你咁样啊，萧山仲有咩讲， 大概是咁样，好平啊。 好平啊。 是。 啊。 同埋嗰啲女系会周围走嘅。 是。其实都啱嘅，啱嘅，啱嘅。即是其实呢喺曼华区呢，呢啲叫摸摸茶店啦。 是。 啊，即是阿公店啦 ,ok? 是。 其实阿公店和摸摸茶店，记住啊，其实大致上差唔多，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啫。OK， 咁啊，其实个玩法点样咧？女嗱，我唔讲系啲年纪咩年纪咩国籍啊。OK， 啲女系会由A 嘅摸摸茶店去 B 嘅阿公店，去做一啲行动嘅，即系以前系点样咧？咁你阿先生讲得啱嘅。是有啲阿公咁啊退撚咗休咁樣冇乜嘢做，咁啊落去飲下茶捉下棋。 有棋捉 好撚健康㗎。 okay. 捉中國象棋係咪先，咁捉下棋，咁啊跟住梗係自己屌個屌唔撚到，因為佢年紀大㗎嘛。係咪先，年紀大 咁啊，梗係得摸摸渣渣，咁啊，跟住就所以叫摸摸茶，就係呢一樣嘢出現嘅啦。OK， 啊，叫摸摸茶。OK， 你聽過摸摸茶呢樣嘢未啊？ 我聽過，但我唔係好明白。 就係呢樣嘢咯，摸摸茶咯， okay. 即係又摸摸下摸下， 摸下摸下嘅茶咯。 OK，OK， 係啦，就摸下摸下嘅茶，就真係嗰啲亞公店。但係時移世易，老蕭嗰樣已經唔係即係以前嘅老蕭，唔係而家嘅老蕭，你明白？ 咁樣 ，OK， 明白？以前講嘅老蕭講嘅嘢， 咁阿蕭生都話佢冇去過，佢聽嘅。 聽嘅嘢，你不如聽，你不如叫阿老蕭聽我呢集咯，好冇 ？OK， 唔好聽出邊人講，好冇？一齊扇你啦！ 唔係喎， 喂，蕭生成日俾人扇啦，屌你老母啊！喂，大佬， 佢身在台灣，佢收啲， 佢自己又唔去， 但係台灣收翻嚟嘅風，我覺得 俾我去，俾我，俾我，俾我去撚咗啦！ 咁你呢風邊度嚟先？ 我梗系嚟自我嘅知识， 即系你嘅老友。 嚟自我嘅， 因为你有冇去过玩先？ 我梗冇去过玩啦， 冇去过玩，但系你系 阿公店，我冇去过咯，十几廿年冇去过台湾。 OK， 得。 咁而家台湾系点样嘅阿公店系点样？点解你真系点样解释唔到有一个屌你个狮子会，即系中产人士都唔系中产啊，又好有钱人，点解唔去啲级？喂，台灣好撚多嘢玩嘅，你唔信係咪啦，鬼師傑 ？OK， 喂，佢哋嗰啲卡拉 OK， 即係癲撚，喂，光珠嘅都係，仲係， 哦， 明唔明啊？喂，有嘢懟添㗎， 哦， 啊，好多好多牛食嘅嘢㗎，唔係我食嗰啲啊，嗰啲牛食嘅嘢懟㗎，話聲你聽，喂，嗰啲咁啊，咁嘅夜總會你唔去，係咪先？但係嗰啲消費貴， 台灣消費唔平嘅，我聽過， 唔平啊。 我聽過㗎。 如果你又要玩，嗱，啱啱講，你要玩我講，即係阿某先生啦，我唔好啊，唔好成日阿華貴㗎嘛。阿某先生，佢會去嗰啲地方嗰啲唔撚平㗎。我真係咧，講緊係講兩皮嘢台幣啦。 係啊，差唔多。 即係維起港幣5000蚊至6000蚊，定係4，我 五千啦。隨四 台幣。OK， 嗱咪講啊。 唔係嗱，即係咁講。 幾多㗎？ 因為我聽我返嚟呢，我嗰個消息來源好真實㗎啦。阿欣生啊。欣生講。 欣生講。 屌你啲人哋台灣。 OK。 研究有成肯定你知道見過阿蕭生。 見過蕭生啦，佢啲 先。或者阿老欣啊。咁佢話即係佢話聽返嚟大概搵個女仔 KTV 出街呢。一次即係出一次嘅啫，唔係過夜。 係啊，唔係過夜㗎。 就10000蚊台幣咯，15000蚊台幣普通、 okay. 起步啊， 起跳 有啲靚啲，可能貴啲，你自己傾咯、嗯。又係類似 咁，唔計飲酒啦，咪計飲酒咯。 15000蚊台幣就 飲埋酒咪 4000港幣。 飲埋酒，譬如喺啲吸啊，飲埋酒咁樣，起碼都要兩雞嘢。 即係佢話15000蚊就係一次啊嘛，帶個女仔出去咁啊。 飲酒咧？ 即係 咁都係四分一差唔多啦。 即係講緊個女仔個價錢先，咁、即係都4000蚊。咁4000蚊嘅價係貼近香港㗎啦，係嘛？夜總會 貴過香港咯，貴過香港， 貴過香港係嘛？貴過香港得。 OK， 嗱，我唔知㗎，咁阿欣生講嘅嘢梗係啱啦。 可信性 高，可信性高啦，係我都認為啱啊。OK， 咁阿欣生都只係講一啲 高級啲嘅 夜總會， 高級嘅，高級嘅 喺台灣嘅台北。 誒，唔好意思，更正。即係欣生有講過，另外係天南呢個節目啊。 O K。 咁啊，梗係啲資訊梗係天南咩？ 知 教主節目，即係個台嘅節目啊，全部係男型㗎。 男型㗎嘛。 嚇，全部有台灣身份證啊。咁佢哋講啲係好真實嘅。 得。 即係佢哋聽翻嚟係15000蚊。 得。O K O K。 得。 即係欣生都，阿欣生就冇幫襯過嗰啲打工店啦。阿欣生請翻嚟嘅啫。 係冇。 阿欣生請翻嚟，又唔插到咁。 唔知。 唔嘅，係嘛？我唔係好中意佢嘅啫，因為我同阿禮物係好朋友嚟噶嘛。 阿 同麥姐好朋友嚟噶嘛。 咁你感情有 啊？佢哋我唔撚你啦，咁我撐麥姐，我就唔撐阿欣生啦。 OK， 我講簡單啦嚇。哦，我唔講呢啲咁嘢。咁你要知道今時今日嘅萬華亞公店係乜嘢啦？ 係好。 今時今日嘅萬華亞公店，俾我哋一啲偉大祖國嫁嚟台灣。嘅女士， 六妻，六配， 六配， 配偶， 攻陷咗啦， 系应该系啦，系 攻陷晒啦，嗰啲已经唔系嗰啲三四十岁噶，可能廿零三十岁噶咋 ，OK 都唔紧要，因为一开有呢啲咁嘅六妻 ，OK 你喺六倍喺度啫，话系引入，因为跟住引入有几多其他唔同嘅地方嘅人啊 ，OK 首先一，我哋啱啱透露咗啦，越南。OK， 但越南一阵间先讲 ，OK， 因为越南我哋要有专家讲 ，OK， 系， 仲有咩澳 门过啫， 啊， 经历过啫， 啊，柬埔寨， 嗯，哦系啊系 ，OK， 有柬埔寨人，喂，成个屌你老母伊拉克咁啊，即系有有啲曾经有啲仲有啲乜嗰啲嘢，俄罗斯嗰啲系咩啊？ 乌克兰系嘛？ 喂，啊冇嘅，系乌克兰嘅都有 ，OK。就全部混雜曬喺萬華區、萬華市啊，唔好萬華市啦，萬華區嘅依個地方， 嗯， 玩法就同以前嘅老即係阿公點一樣，阿解隻眼仔， 嗯， 你同一班朋友刁民牛嗌埋阿賓尼到阿賓尼， 嗯， 一齊去到呢一間 A 店，佢嘅 A 店啦嚇 ，A 店嘅萬華嘅 A 店嗰度玩。咁喺途中呢就有啲 agent， 有啲女啦或者咩都好啦，就会嬲你㗎喇。喂，过嚟我嗰度玩啦，我度乜嘢女都有喎， 嗯 啊。其实嗰啲女呢其实喺间间场都系嗰班女。嗰班女就走晒走匀晒咁多间场。 嗯。 就係国籍我都讲啦，可能乌克兰有哈萨克 ,ok, 有越南有 China, 嗯 啊、中國亦都有呢個柬埔寨，可能多啲，多到我唔知嘅，甚至乎你有韓國，甚至日本都可能有嘅 ，OK，嗯、但當然就唔多啦。但係而家咧，而家多咗啲咩咧？嗱，而家疫情就冇得講啦。早嚟咪有疫情嗰時候咧，仲有啲烏克蘭嘅喺度嘅 ，OK。咁呢度其實佢嘅消費就好撚平嘅啫，可能攞住四。兩皮嘢啦， 人台幣， 台幣 5000蚊港幣， 五千蚊港幣到啦，咁你就可以一齊有啦，而家一齊有啦，就係一個阿公店啊，咁就揀女，揀咗女咧就會即係點樣揀女咧？唔係揀女，開頭你行去萬華咧就會有伊拉克，伊拉克即係咩啊？ 伊係拉克咯，拉唔係拉克， 普通話點講啊？伊拉克普通话， 伊拉克 是伊，是伊人的伊、 哦、 伊拉克明白吗？伊人帮你拉客，那你去漫华居呢就会见到啲伊拉克，有啲伊人在这里拉客、 嗯、 那这些伊人呢就好好好好的了，譬如你消费10000元他代5000、 哦、这样 哇不是很多伊拉克咯，好多人依人喺拉下，佢拉到有几多人？咁佢嘅消费有一倍就系你嘅， 即系灯头嚟 嘅。系啦， 灯头 拉客咧就唔会灯头，因为灯头咧就净系一间场。 咁点解个价钱？ 因为咁咪先。 系好， 嗰间场就会同好，因为你可以去任何一间场啊。 嗯， 即系漫华唔系净系得一间场啊嘛，明唔明啊？ 嗯， 可能有十几廿间场，可能有过百间场，我唔知几间场，几多间场啦。咁佢嗰啲依人拉咗客，依拉客。拉下之後呢你去邊間場都得㗎喇。咁你嘅消費呢有一半係佢嘅。 嗯。 Okay? 咁嗰個人佢會招呼你啦。 嗯。 咁跟住佢會安排啲女俾你。 嗯。 咁可能係啲越南啦。 嗯。 乜嘢都有㗎喇。咁你咪咁去揀囉。譬如你揀咗有五六件女。去揀五六件女喎。如果譬如你兩皮嘢台幣揀五六件女。揀十件都得㗎。咁去睇時間啦。咁喺某一個時間裏面，咁呢、這個嗰女就會同你飲酒啦，俾你摸摸茶啦，即係台灣其實就唔係咁鍾意劈酒㗎，因為佢哋嗰種玩法呢唔同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人係夜晚十點零，好似而家呢個時候咁呢個時間啦，咁咪去跳舞㗎嘛，台灣人唔係㗎，台灣人會偷跳式㗎，偷跳式㗎， 下晝 佢哋真係會，如果跳舞呢就會去阿欣山講嗰地方啦，是啊，那地方啦。如果譬如平時呢就會去啲 亞公店。 哦，咁樣。 亞公店晏晝到咁咪去玩咯。咁啊，我等我一條友等兩皮嘢，咁可能有四五件女過嚟同我玩。 嗱啱啊，喂，消費高好多喎，兩皮 任玩喎。 唔係喎，5000蚊港幣，台灣人收入低過香港好多啦。你兩皮嘢， 你唔止一件女喎。 等等先。 即係幾件女喎、 啊？先生講咧，阿公店係真係俾啲老人家， 係啊， 冇乜係冇乜錢退休嘅人啊嘛。咁、啊、你冇可能話要個老人家下下拎5000蚊個，喺香港都冇可能啦嚇。 咁當然好喺漫畫都會有一啲年紀大嘅阿公店嘅，但係嗰啲唔係我哋唔係我哋去嘅地方啦。 O K， 即係先生講嘅地方。 等於我要去打飛機，我搵到5蚊嘅， 嗯， 五蚊啊，打飛機啊， 嗯。 五蚊喎， 幾多年前啊？ 就呢兩年咯。 O K， 五蚊打飛機。 啊 ，O K， 喺邊度？ 邊度？ 惠州公園。 哦， 僅有呢啲咁嘅客㗎， 即係有呢啲地方。 我先僅有呢啲咁嘅，因為我惠州或者某個公園朝頭早五蚊打個飛機。 嗯 ，O K， 有㗎。咁當然漫畫係一個唔細嘅地方嚟㗎，等等就好似香港嘅深水埗咁樣咯。 嗯， 深水埗啦，唔係旺角添啊。深水埗咁樣，咁、佢就會有啲消費高啲嘅亞公店，或者消費低啲嘅亞公店，就睇你依拉客嗰個女人點樣啦。佢、一樣可以拉一個亞公入去，咁、亞公可能消費1000蚊台幣，即係250嘅， 兩三千咯、 啊。兩三千蚊台幣，咁嗰個依拉客嗰個依人都收翻佢一半噶嘛。所以佢好著好積極，嗌曬所有成個漫畫嘅女就俾你揀。點解疫情爆發？咁你就知道，你就知點樣啦。 係， 因為一個人一個客，我唔係見一件女， 我見好多件女。 我抌咗兩雞嘢出嚟，我可能見緊八件女，或者18件女，或者20件女一齊喺度玩嘅。玩完之後收咗幾句，佢就走啦嘛。 嗯， 即係睇點拆，即係譬如如果兩皮嘢。你咪玩半個鐘囉。 喂，兩皮嘢5000蚊係有冇得屌閪呀？ 冇，唔緊。 唔緊係呀。 另計屌閪嘅另計。 咁真係貴喎。 屌閪另計。喂唔係呀。係呀。 話明獅子會囉。 唔係我唔係講呢樣嘅。我係講嗰種你俾錢有人陪你玩。你唔係一個人陪你玩嘛。喺嗰幾個鐘頭裏面係好多人陪你玩。你可能俾兩皮嘢。我當然啦，可能講翻，唔係兩皮一皮啦、一皮好冇，5000都得噶，咁可能 佢又揾翻嗰啲適當數目嘅人， 係適當數目嘅人，或者適當嘅時間，可能陪你本來可能陪你玩半個鐘頭，變咗陪你玩15分鐘啫嘛，總之就咁樣嚟賺你錢嘅，咁樣嚟賺你錢嘅 ，OK， 好啦，咁如果好似好似個獅子會嗰啲，我抌兩雞嘢出嚟，其實我一個假設嚟嘅，而家假設嚟嘅兩雞嘢，佢哋差唔多啦。佢哋差唔多啦，兩雞嘢5000蚊，咪坦白講係之前十幾廿件女喎。 喂，有冇係陪你玩嘅？ 陪你玩，陪你飲茶。 有冇得攬下食下？ 摸摸茶啊嘛。 係你唔明 啊？講嘅明明摸摸茶。得。點唔爆啊 ？OK。 只要有一件越南妹，只要有一件印尼妹，OK。只要有一件菲律賓妹。一件麥根達白白衣 ，OK， 染咗新冠病毒，啊，你同佢玩40個，譬如我哋三條友去，唔嗌40個，我哋見40個喎，輪流玩喎，我想你聽，我一個人可以見，我可以嗌10條女，我哋三個人就嗌30條女噶咯，大家輪流摸摸揸揸喎，可以咁樣玩喎。是咪先？喂，又一個拿嘢，系咪含包散曬？點唔爆啊？台灣咪爆？一有呢啲咁嘅色情事業，唔屌閪都爆啊！ 咁啊係實爆啦！ 唔屌閪都爆啦！ 攬住口罩， 你唔係諗住戴口罩啊嘛？嚇！台灣 咪台灣人鬆懈咗， 冇疫情咁多，點？點解唔爆？係咪先？點解唔死呀 ？OK， 好啦。 我講台灣嘅女，有啲誒大陸啦， 嗯， 亦都有誒 越南， 越南啦， 柬埔寨， 柬埔寨啦。咁我哋當然啦，我哋嘉賓 分少啊， 有都一定有，一定有啊。 OK， 喂，其實漫畫係一個即係雜牌軍嘅地方嚟噶，你係諗得到有嘅嘢嘅國籍，基本上某程度都有，可能非洲冇嘅啫。因為台灣人唔鍾意黑，或者呢我即係澳門嗰時候都曾經試過有啲黑人㗎嘛。啊、 喂香港有冇呢？ 有。 有黑人喎、 哦。有咁冇黑人㗎。 黑人係非洲咪、哦、非洲。 有。我個 friend 都玩過。 咁你呢 一陣好耐啫。早兩年啫。 而家、okay、就要返返嚟啦。即係我哋返返嚟呢澳門先， 澳門 嘅越南妹， 好冷門噶，嗰啲黑人好冷門噶。 我要知道咧，其實咧喺台灣咧，你嗌玩嘅女嘅價錢就一樣嘅啫，譬如即係嗰個價錢係提貴一咗嘅。你無論你嗌越南又好，陪你嗰個係大陸妹又好，印尼嘅都好 ，OK， 都有同一價錢， 鬼妹都同一價 錢。當然嗰烏克蘭嗰啲我唔知啦。嗰啲同一價錢嘅，但你要博嘢，因為佢哋好撚奇怪噶嘛，要自己傾噶嘛，自己傾嗰啲，坦白講我就唔知啦。 有公價得嚟嘅自己傾咯。 係啦，咁我就唔知啦，公價幾多我唔知啦 ，OK？ 咪萬萬五蚊到兩蚊。 咁呢一個只係台灣妹啫，咁你話越南妹有幾錢我唔知啦 ，OK？ 我就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唔會覺得話呃網友噶嘛 ，OK？ 係啦，咁我如果我知嘅話，我就講咁多，我講曬㗎啦，我講曬，總之我講嘅嘢。 即係同蕭生好唔同， 係同我哋蕭生嘅有嘢唔同啦。 OK， 咁我都建議阿蕭生咧，即係無謂鳩噏啦，你不如去 佢可能都聽。 等你疫情好翻啲，不如去慢慢一轉啦。 應該話你同佢講嘅嘢係兩個唔同嘅地方嘛， 一樣嘅啫。 OK， 都係嗰區。 坦白講，喂，漫畫係真係玩到貴撚曬噶啦，你估真係仲有啲老人家去玩咩？老人家。似嚟咗喺隔離嘅地方玩㗎啦，真係費事我唔想講咁多，費事老蕭冇面啦，總之即係阿老蕭唔去就唔你唔清楚就唔好亂咁噏啦，即係俾啲會識嘅人呢笑鳩你㗎咋嘛，無謂啦係咪先。好啦，咁我講返啦，咁台灣有越南妹，香港又有越南妹，咁澳門有冇呢？ 要問下嘉 賓，咁啊要問下嘉賓 啊，聯合國嚟，聯合國 嚟咯，澳門人。其實澳門人考下先，係咪我講嘅有啲咩？印尼又有乜撚嘢都有咧。其實澳門 唔係因為阿班尼就喺曾經喺澳門做過嘢 ，OK， 即係叫逗留過一段時間。 做過幾個月啦，啲工程項目啦， 正經工作嚟㗎嘛。 正經 工程項目喎。 我點諗知係乜撚嘢？ 做工程啊，做工程。 呢度個叫做梳化工程。 唔， 丟你咯。 都係好事嚟啊，都係正行啊。 哇，唔係錄埋呢啲咁嘅嘢，屌你老味。係先。 即係就咁講啊，即係我個 friend 早幾年啦，過去啦，哇，啲男妹電喎，中女啊，中女， 澳門喎， 啊，中女， 越南妹喎，中女喎，中女。 等陣先，嗰啲係外勞定係咩嚟㗎？人係澳門住嘅。有冇證？有冇澳門身份證？ 我諗都係攞 passport 嗰一支嚟， 即係叫引入勞工，即係唔係澳門身份證。 買住先，中女嘅年紀係幾嘅歲為中女先？喂，大佬，我哋有界定個中女嘅年紀喎。 25啦。 哇！仲撚低過我，我28就當中女，你25啊？好得啦，由今日開始，由今日開始，唔得再28啦，好唔得啦，嗰個係中女得，你話中女。唔係中女㗎啦， 中女啦，都係中女。我喺我心目中都係中女㗎啦，超過20都係中女嚟㗎啦。即係講啦，你喺氹仔任何一家嗰啲酒店呢都會有呢啲嘢㗎。 幾多年前啦，其實而家又 唔係好耐呀，早三四年前到呀，唔係好。 我點樣搵到呢啲咁嘅女？ 有人會漏你嘅，有啲之前酒店入面啲人會漏你。 好啦，解答啦。你去澳門就知啦，附近的人有冇先？ 唔係，最主要都係呢，好嗨嗨啲就唔得啦。 好啊得得嗰啲咧，就 酒店 嗰啲會有嘅咧。事關太靠你，根本就 禁止咗。 好嚴噶，你都唔係嗰飯。 我唔係咯，我住四季啊，夠高檔啦、啊，咪一攬樣附近的人。佢先屌件1500，1500雞。 附近的人係佢自己。 佢嗰度咧就600至800。 價錢。 價錢。 一 Q。 一 Q。唔 貴啊，唔貴啊。 唔貴㗎。OK 㗎，六百。 唔係，係邊一種先？即係半個雞中款啊，定係當按摩款先？即係。 入去屌打炮。 即係打完一炮走㗎、 啊。即係附近啲雞得啦。 就冇話限時限刻嘅，即係等你完咗準㗎。 仲有呢啲古怪嘢嘅、不過你哋遇唔到嘅啲客遇唔到嘅， 例如咧， 就喺地盤入邊都有越南妹， 都有越南妹。 喂，因為其實有啲外勞過嚟越南做嘢噶嘛， 澳門做嘢噶嘛， 係咪先都有噶？ 事關咧，通常咧啲樓盤咧會有啲示範單位，喂唔得，要揾一層示範單位， 先係做靚佢。 做靚佢有梳化有剩有曬床嗰啲示範啦，俾人睇噶嘛。啊，啲人話：喂，150有得執喎，嗰、那個就係噶咯，夜晚會喺啲示範單位嗰度。 唔 係 嘛？ 係啊， 850係個房租啊，定係幫嘢價錢啊？ 俾條女， 俾條女。 Okay. 條女就去嗰間示範。 地盤入邊啊？ 嗯，明。 唔係出邊嗰啲酒店啊？ 但係有電噶喎，嗰地盤冇冷氣喎。 有電㗎。 有晒电， 难嚟咯， 点会冇电？因为试探单位系有晒梳化，有晒 床， 有埋电视机，有埋冷气，有埋热水炉，乜都着噶。 即系个冷气都系真嘅，热水炉都系真嘅。 咁呢度示范单位啫， 唔系有啲系假噶嘛装。 咁唔系啦，呢啲你都悭，点买楼俾人啊，大佬？呢啲 话悭得啦，唔该你 啱先。 你讲就一定系噶。 通常有啲咧，听落850有交易。有扎越南妹喺入面做嘅，佢会同佢吹两水。 嗰啲系咪真系专帮嗰啲工人啊 ？part time。 本身日头要做嘢。 只因佢喺地盘入面咧，系做通常都系做清洁啊、执垃圾啊，以前嗰样嘢噶嘛。啱先同佢聊多两聊，喂，今晚喺边度850得噶啦。 其实真系啊，你知唔知啊？ 即系你系听翻嚟。 有人試過， 都直情試 過。 有人試過，即係唔 OK， 即係係真真實實係有呢樣嘢㗎啦。 有呢樣嘢。 好， 但我哋玩唔到啦，呢啲我哋冇。 你玩唔到，不過你聽下都好嘅，係有呢樣嘢發生嘅，嚇先就同埋。 因為我清楚咧， 但係都靚嘅啲女，嗰條女850嗰條女。 你在地盤嗰啲， 哦，即係唔會好差啦。 唔會好差，不過都唔會話， 唔會話靚到不得了， 唔會話好特別標青啊，嚇有陣時。喂，吹起咗上嚟， 即 係你又你噶 啦， 即係850入你咯，你先850，你想睇先，有個窿俾你講降火啊， 即係其實都係專招呼一啲喺地盤做嘅工人啦，其實冇程度， 可唔可以咁講？未必， 唔會係咁樣，佢想揾到啲外化， 其實香港都有啊， 同你吹下水咁啊，吹下就係噶啦，啱先？香港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香港，大陸都有咯，即係其實大陸嗰啲勞工咧，你知道做地盤嗰啲好辛苦噶嘛，咁梗會有一啲人咧包你包你嘅伙食，都有啲女過嚟包你包你屌閪噶， 嗯， 係真係噶喎，佢嚟入去做咯，入嚟可能俾都好撚平嘅價錢，俾你砌咯，咁樣大陸有好耐咯。 而家咧就好多都年輕化咗嘅啲阿姐，唔知點解喎， 即係後生咗。 後生咗。真係喎， 保養得好咗。 有陣時唔係我話，你啲樣做地盤嘥咗喎，係噶，真係噶，後生咗噶。 你幾耐冇去過澳門？ 疫情之後， 疫情之後咯。 我就去過幾次澳門嘅，其實疫情之前 啊， 哇，嗰啲外勞咧，屌你老尾真係見撚見都屌，真係得到你唔得噶。好撚得噶啲女，不過就好似話唔叫嗰啲公司規定唔佢唔可以受溝咁解啫。 嗯， 即係我去嗰陣 四，規定啫，有啲係咩啫？ 我去四季， 啊，我咪串啦，冇话。 唔系嗰个，唔系个外劳系边一种工种啊？ 系咪四季威尼斯啊？ 四季酒店啊？ 唔系啊，佢系做咩工种啊？ 做一个 澳门有个四季威尼斯酒店喎、 啊，氹仔四季嘅咖啡室里边写写嘢，即系先生要咩啊？咖啡咖啡我 tea 我 me 服务员， 咖啡我 tea 我 me 咁样做唔做啊？ 去沟噶， 哦，屌你老，睇个样咯，真系真系得嗰啲女真系拣过晒啊，真系好捻掂，真系。所以咧，头 先我听你哋讲越南妹系有靓女噶喎。 系靓， 男妹根本就 系 靓女。 佢嗰、那个佢嗰、那个土气系靓噶。 越南根本就多靓女，其实根本上多靓女。 啊， 真系噶，越南系多靓女噶。不过我哋少见噶咋。越南系真系靓女， 土气同埋有啲系混血儿咧，有啲同啲鬼佬。 同美国咧， 啊， 法国 又有，美国又有啲混血儿，咁唔靓啊？ 所以咧、 啊， 我系曾经谂住咧，即系打捻咗针啦。咁而家打咗针嘅话，面就有啲咩旅游细胞。如果有人去越南咧，我又去噶啦。而家我系等紧嘅，睇下边个朋友吹鸡去泰国，我又去。去越南我又去，大陆我唔谂住噶啦，我已经放弃咗噶啦，其实。 喂，系咪去越南咧个电话唔好陀咁靓咧？嗰啲黐黐地電話，如果陀平嗰個電話， 我諗越南 俾人搶嘅喎， 係啊，我諗你 俾人搶嘅喎，真係。 咁我可以話俾你啫，你不過你出街嘅咩？ 即係越南哦，咁啊， 你出街 都會嘅，都會出下街噶。 如果跟團又穩陣啲咯。 喂，坦白講，而家你同我一齊，你冇諗住出街啦，你出乜你嘅街啫？你只有酒店食嘢， 唔係驚條女唔安全啊， 滾、 那個、女啊， 食嘢酒店嘅啫嘛，你冇其他地方去㗎。屌你谂起你带今年就好带劳力士好， 唔系 冇所谓嘅你跟我嘅话，因为你系唔会行街噶，你冇时间行街跟车我就 应该疫情前咪有个我哋群个老友咪发嗰啲越南团嗰个行程表， 系啊， 系咯， 系啊， 系咯， 系啊， 就唔系好贵嘅，几千蚊嘅就好似， 啊， 几千 假 嘅， 我有嗰啲咧，即系唔好话假，我有啲网友话真系搞咧。咁你平均你帶兩三皮啦， 兩三皮玩幾多？幾多？ 咁玩三四日咯， 三四日， 日日掉噶啦，日日掉噶啦 ，OK， 日日掉噶啦， 即係要兩三皮。 酒店嗰度唔嗰度貴啊嘛，但係酒店唔係住五星級喎，因為咧越南好其實好撚奇怪噶，有越南咧你唔可以帶女去住五星級酒店。 哦，即係要四星 法例嚟嘅，只要四星嘅啫，即係永遠係啲咁就咁酒店裏邊咪變咗平咗少少咯。咁我會有，如果同佢開返關嘅話，越南我有機會去㗎，有機會去。 嗱，越南我聽講佢平均工資係千零蚊人仔嘅啫，即係平均工資 好㗎啦， 千零係咯， 好啊，千零。 因為大陸而家講緊起碼五六千啦，即係深圳計啊，咁啊越南係三分一到嘅啫，即係收入 都好㗎啦。 你問阿的，打無債。 几百蚊嘅啫喎， 要你啦我 倒呕， 抌一嚿水落呢扎， 咁啊， 唔系呢件啊， 一嚿水美金你系讲法， 唔捻知啦， 美金啦就 呢扎，唔系话呢一唔系呢件啊，嗱呢啲钱，我要呢扎， 哦咁样， 要你老尾， 阿的听翻嚟啫，佢冇试过， 唔捻知啦，佢咁讲嘅，我咁听咯，系咪先？唉，而家问佢啊，分心老契啊，跌埋心水。接撚埋啦， 系 嗰啲算撚數，即係搵日子真係要出賣下佢啊！屌你老，但唔得佢同意，我又唔敢出賣佢啦。我算啦，唔出賣佢，我都遲啲有機會自收埋話佢。即係屌你老，你知唔知我同阿的老母講咩啊？ 唔知， 我同阿的老母講，你唔係啊，深圳迷雲鎮嚟啊，你俾個仔走，識唔識教仔啊？我真係咁樣同阿 的 老母講， 年紀唔細啊。 你三十零啦， 超過三十嘅咧，超過三十。 啊，但我就鬧鳩阿的老母啊，點教仔啊你？哇，幾撚個？阿哥唔會啊，我都唔知。屌你老咩迷雲鎮嚟噶嘛？深圳你點可以俾佢走啊？算啦，唉，佢喺香港咪賺坐監， 好事嚟噶，咪 係啊，喺香港咪喺香港就肯定同我結識一齊噶啦。而家我覺得佢好啦，真係噶 ，Kevin 同阿的。如果喺香港之後，一定係同傑斯一齊嚟噶。我好肯定，點解我梗係唔會講啦。咁啊算啦，係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都要講下啦。希望各位網友打賞啦。 神山虎， 神山虎要買啦。咁樣係嘛？ 咁下个礼拜讲咩？下个礼拜先算啦，吓。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